今日又继续跟大家讲是出埃及记。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完了拯救的主，所有关于拯救的信息大部分都已经是讲完了，就在第三章至第十二章。今日开始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位引领的主。引领的主是同样那位主是引，是以色列人，是出埃及。所以由今日开始是由第十三章是到第十九章。上星期讲过，神是透过是摩西是用第十灾是带领以色列人是出埃及。而当我们出了埃及之后，十四章我们没有讲到的就是去到红海，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法老王就是已经派了他的士兵，派了他的车马，他的兵来到是追赶。于是怎样啊？那些以色列人就开始埋怨。在到十四章十一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么？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哇！难道埃及冇坟墓可以葬我哋，要带到我哋出嚟旷野，先至系成为我哋葬身之地？于是摩西就伸杖去到红海，将红海就分开咗，以色列人就走咗入去红海。过咗红海之后，嗰啲追兵就嚟到，一样系追到落去红海。摩西再次伸杖，今次红海系翻回原本的位置，全部的埃及人那些追兵是全军覆没。哇！那些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开心了，过了海又怎么是神仙开心，或者立刻怎么在唱摩西的歌。等阵我们会看看他究竟唱什么摩西的歌。还有啊，米利暗摩西的姐姐教那些人跳舞啊，打鼓啊，不知道多开心。但他们不知道的就是将会有苦难，将会是有危难在他们的前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逆苦成福，怎样是能够是将苦难是逆转来是成为我们的祝福。世界上有人说有三种人，一种人就是长期在这灾难的入面，在苦难的入面。一种人在这苦难入面，但他很快就会出来。第三种人就是未在苦难入面，但他将会是进入苦难。但你看不到有第四种人的，第四种人就是长期在这不在苦难入面，永远在不在苦难入面，你找不到这种人的。约伯在这里，约伯记五章七节，为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是飞腾。世界上是有很多东西是有它的定例，火花，我们看到巴比乔那些火花是永远是向上升，就好像人一定是会有灾难。这个就是约伯记所说给我们听。中国人都讲话什么话？中国人说不如意的事有几多啊？十常八九，十之八九是不如意的事。问题不是说我们会不会是有危难，问题是我们是几时是会有危难。今天跟大家讲就是怎样可以将这个危难是变成我们的祝福。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是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或者我们是大家一起读一读。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离开了红海，去到舒尔的旷野，三日三夜找不到水。哇，最后找到了，找到水一饮，原来是苦的，不饮得，那块地就叫做是马拉。跟住那些以色列人就埋怨神，又一次埋怨神。于是神就跟摩西说什么？说了句很奇怪的东西，等阵我们会看，指示他一棵树。摩西说做什么呢？那棵树将它拱了去水里，水就变甜。然后神就跟他们说，你是要听我给了是那些律例，给了典章给他们，那些以色列人说你要听我的诫命，要守我一切的律例。然后神就带领他们去以林这个地方，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十二股的水泉，又有好多，有七十棵的棕树，有好多的树荫。今日的经文大致可以有四个是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带领，第二个主题就是神的测试，第三个主题就是神的恩惠，而第四个主题就是神的话语。这个是跟着经文是看出来的这四点。第一点跟大家讲讲的就是神的带领。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我们知道由红海离开红海去到舒尔这个地方大概是三十六里路。三十六里路用不用行三日的日程？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有成二百几万人，你试一下扶老携幼带着这么多人走三十六里路，很辛苦，又没有水喝添，所以三日。但大家又不要忘记得，记不记得十灾的时候摩西走去找法老王跟他说什么？你给以色列人离开三日走去旷野祭拜他们的神。摩西没有说谎的，真的走了三日，在那个旷野里面摩西没有去骗法老王。其实舒尔这个地方就是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交界，在这里民数记33章8节亦都有提到这个地方，不单止叫它做舒尔的旷野，亦都叫它做伊坦的旷野。伊坦那个旷野和舒尔是一模一样的地方，去到那里找到水不饮得，那里水的地方就叫做是马拉。马拉点解？原来路德记有话俾我哋听马拉点解。路德记一章二十节，记唔记得拿俄米？拿俄米呢个人，拿俄米呢个人翻到自己嘅家乡，啲人话啊，你咪就系拿俄米咯。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然后有个括弧写住：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跟住又有一个括弧写住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叫我拿俄米呢？所以拿俄米就是甜，马拉就是苦。大家我们基督徒见面有时都可以问问，你今日是拿俄米啊定是马拉？你今日的心情靓不靓啊？甜不甜定是好苦？因为那里的水苦，所以就叫做马拉。那些水不单止苦，不饮得的，可能就是有很多那些矿物在里面，多到呢直情是令到水苦。我们这些奢侈人呢就说水里面加些矿物啊，令到你是身体健康，但是多过头又不妥的，有毒的，所以不饮得。我们去到这，见到这以色列人去到这里，去到马拉， 你想想是不是他们误闯了进去马拉？是不是摩西带了乌龙走错了路去了马拉？是不是摩西不懂看地图看错了？还是摩西的 GPS 没有电走了去马拉这个地方苦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一直都是被神带领的，走出了埃及之后。你看十三章和十四章，十三章至十四章有多次提及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带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又有经文说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以色列人会不会行错路？不会。是谁带他们去到这个苦水之地？是神自己。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困难在这苦境的里面，应该首先的就是问一问自己，究竟我在这个苦境里面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很多时候人在苦难当中是因为自己的罪，例如有一个赌徒搞到他倾家荡产在苦难当中，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罪。又例如另外有个家庭搞到是家庭破裂，婚姻破裂，因为这个人搞婚外情。所以这些情形来讲是这个人自己的罪。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爱神，仍然是跟随神的话，仍然在苦难当中，这一个就是神所容忍，甚至可能是神所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苦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我们就要知道不需要害怕。圣经的应许是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一节经文我很喜欢，有很多时候是伤心是颓丧的时候读一读，令到的人真的很是振发，令到我想起神对我的爱，在我的心，在我的生活里面，万事都是互相效力，是要爱神的人是得益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啊，要我们得益处，为什么我们怎样可以由困难中是得到益处才得的？亦都要想一想，为什么以色列人是会在这苦难里面？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水喝，为什么在苦难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五章二十五节，记不记得说什么？耶和华在那里试验他们。原来是有很多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试验来的。这一个就带领我们进入了第二点，就是神的试验。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被神带领，我们应该是爱神，以致神是能够带领我们，要服从神。当我们服从神仍然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有可能是神在这里试验我们，在这里测试我们。神不会测试我们，当我们是好高士气，非常之开心，就好像那班以色列人啱啱离开了埃及，仲唱紧摩西的歌，跳紧舞，打紧鼓，不会在那个时候来到试验他们。神的试验多数是在逆境那件事才试验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当他是禁食了四十日，饥寒交迫，饥寒交迫，在一个很差的环境当中。同样神试验以色列人，测试他们，是在他们三日三夜找不到水。你想想，如果在旷野，如果你一日找不到水，你都很辛苦，你不要说三日三夜，其实真的不是容易。为什么神要在这里这些逆境来锻炼他们？其实就是要他们成功，要他们是受到考验，是受到这些锻炼。正如好像是一队军队，军队时时都会是被测试的。你想想那些军 軍長嚟到測試一隊軍隊會唔會揀風和日麗、鳥語花香呢啲咁嘅情景嚟到測試佢哋？唔會嘅喎，測試佢哋多數係好逆境、非常之惡劣嘅環境，例如係落雨啊，係路濕地滑，又例如係天氣係黑漆一片睇唔到，又甚至係會係演習一啲偷襲，嗰啲環境係非常之惡劣。點解會咁樣？就係要佢哋成功。當佢哋真係作戰嗰陣時，佢哋就會係曾經係走過呢啲路，做過呢啲，打過呢啲仗，佢哋係會成功，係會勝利。嗱，我哋揸車，汽車公司都係一樣，都係俾架車好多測試。我哋唔知㗎啦，其實背後有好多測試。嗰架車又係有要經過好多惡劣嘅環境，好緊急係轉彎，又要喺好短嘅距離係剎車。做埋好多，甚至仲有撞車嘅測試 ，crash test。點解要做咁多 test 啊？做咁多測試啊？到將來買呢架車嘅車主就會得到係平安，會安全。嗰架汽車嘅成功就係成為呢架車主嘅安全。所以汽車公司測試車，所以軍隊測試軍隊，神測試以色列人係想佢哋成功。神測試我哋都係想我哋成功。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要测试我们想我们失败的是哪个？不是人，是魔鬼，他就是撒旦。在这里约伯记一章和二章告诉我们，撒旦是想试探是约伯，跟神说、约伯当然喜欢你啦，你这么祝福他、你试下拿走那些东西，看他做不做就你。于是神拿走了，所以容许撒旦拿走那些东西。撒旦又第二章又話啦：，佢你冇係掂到佢嘅身體啫，你攞曬佢啲嘢，你試下俾啲病俾佢，你睇下佢會唔會再咁鍾意你、咁敬拜你、咁敬畏你。於是撒旦嘅，所以撒旦嘅試探係想我哋失敗，神嘅試驗係想我哋成功。有一個足球隊打輸咗波，嗰個教練翻到去個 locker room， 捉住其中一個就搏命喺度餓佢。你點解打得咁差？你呢球就應該係點打？你嗰球又應該係點打？鬧到佢雞血狗血淋頭。其他嗰啲隊員個個都指住佢嚟笑咧，梗係佢打得唔好啦，所以教練唔中意佢。鬧咗佢好耐之後，這個隊員卒之忍受唔住，就同個教練講：佢話打輸場波唔係我一個人嘅責任啊！有好多人打得仲差過我，點解你唔去鬧佢哋啫？點解你淨係捉住我嚟鬧？嗰、那個教練同佢講，佢話因為我覺得你仲係可做，仲有可做之才。其他嗰啲我已經放棄咗，我都唔去同佢講。所以其實神是測試我哋係一個好現象嚟，因為神仲未放棄我哋，神覺得我哋仲係可做之才。就好似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至到十一节，话新身嘅父啊，都暂随己意管教我哋，我哋亲身喺度在世嘅爸爸，净系靠住自己嘅意志嚟到系管教我哋，唯有万灵嘅父管教我哋，是要我们得益处。我哋天上嘅父管教我哋，测试我哋，系要我哋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嘅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被神试测试嗰阵时，当被神管教嗰阵时，开唔开心？冇人会开心，就系好似嗰个打波嘅队员一样，好伤心，就好似嗰啲以色列人咁样样，觉得好伤心，而喺度埋怨。但是这些都是为了他们好。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亦都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经过试验，我们成功了之后就会有生命的冠冕。我们所仰望的就是有一天去到神的面前，神话我哋系忠心良善嘅仆人。 嗱，講翻嗰啲以色列人，當嗰啲危難、當嗰啲災難、當冇水飲嘅時候嚟到嗰陣時，佢哋又點啊？又喺度發怨言啦！三日前佢哋先至做咩話？先至喺度讚美神啊！先至喺度唱歌跳舞啊！喺度讚美佢哋嘅神。你睇翻十五章摩西嘅歌，佢哋唱咩啊？佢話耶和華是我的力量，耶和華是我嘅詩歌，是我嘅拯救。佢哋話他是我嘅神，我要讚美他。他是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他。跟住話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他的右手展開能力，顯出是榮耀。他的右手是摔碎了仇敵。跟住佢哋又唱，佢話耶和華誰能像你？你係至聖至榮，你係可重可畏，你係施行其事。佢話你必作王，係直到永遠。嗱，三日啫，前後三日啫，完全係變曬。三日前就喺度歌頌讚美，三日後就喺度埋怨。嗱，我哋見到唔單止佢哋喺度十五章冇水飲嗰陣時喺度埋怨，嗱下一次喺度喺度幾多號話？九月十一號係會同大家係講十六章，喺十六章冇嘢食嗰陣時，佢哋照樣係埋怨。經文十六章二至到三節講咩啊？話以色列嘅會眾在曠野向摩西、亞倫發怨言說：巴不得把我們早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三日前先至话嗰位神系咩话？系至圣至荣嘅嗰位神。三日后话咩话？神系刽子手啊！要叫佢哋出去，出咗埃及系杀晒佢哋。啊，有啲咁嘅人嘅。嗱，當我哋患難嗰陣時，其實埋怨有冇用？埋怨係無補於事。埋怨其實表示咩啊？表示若果神真係喺度測試緊我哋嗰陣時，我哋係失敗咗，我哋係肥咗腦唔合格。埋怨就嗱，其實人埋怨最終嘅埋怨係邊個？最終嘅係埋怨神。頭先話，我哋應該係被神所帶領，係第一點。我哋時時要問問我哋，係咪我哋真係被神帶領？嗱，如果我哋嘅困境係因為我哋自己嘅罪，埋怨嘅應該係埋怨邊個啊？應該係埋怨自己。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被神帶領，而我哋仍然喺度困境，仍然喺苦難當中嘅話，如果我哋仍然埋怨嘅，我哋埋怨緊邊個啊？埋怨緊神。因為呢一切都是神所容許。摩西看得到這一點，所以當那些人民埋怨摩西的時候，摩西怎麼說？在十六章八節，摩西又說：耶和華晚上必給你們肉吃，早晨必給你們食得飽，因為你們向耶和華的怨言他都聽見了。我們算什麼呢？你們怨言不是向我們發的，乃是向耶和華發的。摩西睇得好清楚，嗰啲人民發怨言唔係向亞倫摩西發怨言，其實係向神喺度發緊怨言。嗱，好多時我哋都會嘅喎，當我哋喺苦境，當我哋喺困難嗰陣時候，我哋都係會向人發怨言嘅喎。可能丈夫係向太太發怨言，太太係向丈夫發怨言，可能係怨牧師，可能係怨長執，可能係怨父母。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爱神，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如果我们发怨言，而因为我们有苦难而发怨言的话，最终的怨言都是向神而发。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什么叫做从云下从海中经过？ 就是我哋今日所讲嘅呢班以色列人啊嘛，佢哋系被云柱带领，所以咪喺云下咯。佢哋系经过红海，红海分开佢哋经过，所以咪系从海中经过咯。根本哥林多前书十章所讲嘅嗰啲人，保罗其实系讲紧嗰啲以色列人。嗱，跟住如果我哋睇一睇嘅话，喺度十章五至到六节，保罗话咩啊？佢话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咦，原来呢班人其中大半都是不是为神所喜悦，他们因为贪恋一些东西而使到他们在这里旷野是倒闭。究竟他们贪恋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十章七节说他们是拜金牛，是拜偶像。十章八节说他们做什么？说他们是行淫。一日之内倒闭了二万三千人。嗱，呢一個故事係記載喺度《民數記》25章，就係講佢哋同摩甲女子行淫，得到神嘅審判，一日死咗二萬三千人。拜金牛、行淫，第三樣係咩啊？第三樣係十章九節同埋十章十節，係試探神，以至係被蛇咬。嗱，呢一個故事亦都記載喺《民數記》係第21章。记唔记得啊？当时嗰啲人民都系埋怨啊，埋怨冇嘢食，埋怨冇水饮，以致神系容许嗰啲毒蛇出嚟咬佢哋。咁呢度点解话系试探神啊？佢哋埋怨啫嘛。其实你知唔知埋怨等于试探？埋怨就系试探神，睇下佢嘅容忍力、佢嘅耐性有几多。所以呢个试探神同埋系。埋怨是一模一样的罪。其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是很有趣的东西，在十章十节保罗继续说什么？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保罗叫我们不要发怨言，原来在神的眼光里面，发怨言、拜偶像和行淫是一样的罪名，得唔得人嘅？好多时我哋以为发怨言冇乜所谓，得闲怨下啫。但喺神嘅眼光入边，居然呢三样嘢系一样嘅罪名：行淫、拜偶像同埋发怨言。保罗再次喺另外一部书《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再次提醒我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哋所做任何嘢都唔好发怨言。嗱，我哋睇到讲咗两点。第一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是被神所带领。如果我们真正是被神带领的时候，我们有苦难是怎样？是神的测试。跟着第三点，若果是神的测试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神的恩惠，这个就是第三点。来到十五章二十五节，说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是一只很奇怪的经文。当摩西向神是 求救的时候，神不是说你身上在那些苦水上高它就会变甜的。你记不记得神教摩西叫他带以色列人出来，实在全部是用什么？用支杖，伸起将支杖在水上就变血，伸支杖在红海入面就分开的红海。在这里来讲，他叫他说、哎、你看看这棵树奇不奇怪？一棵树。其实现在有很多科学家都在想，都在解释、啊、那棵树就怎样落了那个水入面，就起了什么化学作用啊，所以那些苦水呢就变了甜啊，这样。是不是真的化学作用？神需不需要用化学作用？神迹就是神迹的。但有件事很奇怪的，如果真的神迹的话，我刚才所说叫摩西那支杖放在水上高就可以了。甚至你说树了，好了，放一支树枝下去就够了吧。 一塊葉都夠啦，如果係神跡，點解要指佢一棵樹呢？可能我就喺度諗啦，究竟棵樹有啲咩嘢咁有趣？原來你唔知聖經入面樹係有兩個主要嘅解釋。樹第一個主要嘅解釋就係一個咒詛嚟。喺度加拉太書三章十三節話：凡掛在木頭上的都是被咒詛的。其實呢一個唔係新嘅一個係章節嚟，早喺度《申命記》廿一章廿三節已經話掛喺木頭上嘅係咒詛。喺度埃及喺度以色列，佢哋係有啲刑罰，係懲罰啲人，係吊死啲人。吊死喺樹上嘅就係成為咗咒詛。所以樹上掛喺樹上嘅係咒詛，樹係代表一種咒詛嚟。另外樹係俾我哋睇到係一種咒詛嘅係邊棵樹啊？記唔記得同大家講創世紀有兩棵樹，分別善惡嘅樹同埋生命樹。嗰棵分別善惡嘅樹其實成為咗亞當同埋夏娃嘅咒詛，佢哋係食咗分別善惡樹嘅果子，以致係同神係分離咗。樹喺聖經入面係咒詛嚟，但係好有趣，唔好唔記得咗。樹喺聖經入面有另外一個解釋，嗰、那個解釋就係使人得醫治。樹係使人得醫治。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呢個啟示錄嗰陣時講咩啊？講嗰棵生命樹，二十二章二節。當我哋再次係與神和好嗰陣時，嗰棵生命樹係有醫治嘅能力嘅。仲有一棵樹係好有醫治嘅能力，就係二千年前耶穌基督為你為我係被釘喺嗰棵樹上高，嗰棵樹係赦免咗我哋嘅罪，以致我哋係成，我哋係得到醫治。嗱，呢所有嘅嘢加埋一齊，你可以由彼得前書二章廿四節睇得到。彼得前書二章廿四節講咩啊？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耶穌基督被掛喺棵樹上，為你為我嘅罪，本來係一個咒詛嚟，但因為佢赦免我哋嘅罪，以致我哋係能夠得到醫治。嗱，呢一個就係好似嗰一棵摩西擺落去苦水嗰棵樹一樣。本來嗰啲水係苦水嚟，係咒詛嚟。當呢棵樹係掂到落去嗰棵嗰啲水嗰度，就變咗咩啊？變咗甘甜，變咗祝福，變咗醫治。嗱，呢一棵樹當然摩西叫以色列人叫摩西係將呢棵樹指示呢棵樹俾係摩西睇。當然呢棵樹對以色列人嚟講係唔會明白。因為他們沒有我們那麼多知識，我們有舊約有新約，他們連舊約都 不齊全，根本都沒有這個章典律法，他們當然是不能夠明白。但我們來講對我們是有意思。神和摩西說什麼？你苦難的時候望著棵樹，我們苦難的時候應該做什麼？一樣是望著那棵樹，望住嗰棵树，望住嗰个十架，望住嗰位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嘅罪钉死喺十架上。当我哋喺苦难当中嗰阵时，就会谂下啦，神会唔会抌低啲以色列人唔理啊？救咗佢哋系出埃及十灾啊，一灾灾咁嚟啊，好多嘢噶，红海都分开啦，救咗佢哋去个沙漠度，搵唔到水俾佢哋饮，救唔到佢哋，冇咁嘅事。我哋亦都係一樣，神係點啊？係派佢嘅獨生子為我哋嘅罪釘上十字架，救咗我哋，救贖咗我哋。呢、這個代價好重嘅，會唔會而家有我哋人生中嘅災難就唔理我哋？喺我哋嘅困苦當中就唔理我哋？好多時我哋喺困苦當中所要做到嘅係咩嘢啊？就係望翻嗰棵樹，就係好似神同摩西講。指示俾佢睇下嗰棵樹，神嘅恩典係足夠， 神在十架为我们所成全的，是足以是使到我们生活中任何的苦难、任何的苦处都会成为祝福。神从来是没有保证我们做基督徒是一帆风顺。如果你们有未信的朋友，做基督徒会不会一帆风顺？不会，很多灾难，一样有那么多灾难。当我们有灾难的时候，神是做什么？测试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儿女。神从来没有保证我们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但是神有保证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被祂带领的时候，我们是会平安的到达。这个是神是保证我们。我们讲三点，第一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带领，第二点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被神带领，当我们仍然有苦难的时候，就是神测试着我们。当我们被神测试，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做什么？要记得神的恩典，祂的恩惠，记得那棵树。做完了这一切了，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说什么？在十五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然后怎么样？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你会发觉这个次序是非常之有趣，圣经是非常之一致，永远是一致。我们的典章律例永远是那棵树之后，是有了那棵树，神才给律例典章给我们，不会调转。他是救赎了我们之后才说，好了，你现在是要有行为。但是如果神跟以色列人说，我给了这些章典律例给你，当他还在埃及的时候，你们守啦，守得好的话我就带你出埃及，守得不好的时候，那就自己顾自己了，对不住。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先救了他们，救恩永远在章典律法之前。这个就是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是真正被神救了、救赎了之后，我们就有事做。在十五章二十六节，神说什么？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法，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刚才我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四点，第一点是什么？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神的带领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被神带领？这个是很多人都会问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被神带领？你看一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的肉体想要做的事和圣灵是相反的。当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被圣灵带领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挣扎，你每一日做事你都会挣扎，圣灵会叫你做些事，你的肉体、你的情欲是很不想做。这个你就是测试得到你是真真正正是被圣灵所带领。有很多人说不是的，但我完全没有斗争的。当你完全做基督徒完全没有斗争的时候，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根本你是随心所欲，你自己喜欢做什么你就是做什么，你根本都没有理到圣灵。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根本不知道神的话语是讲什么东西。圣灵和神的话语永远是同声同气的。如果我们知道圣经讲什么，圣灵就会在我们读的圣经来感动我们，以致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时 想隨心己欲，想照住自己的情欲身體去做嘢嗰陣時，聖靈就會責怪我哋，所以就會有鬥爭。但當我哋冇鬥爭嗰陣時，唔係一件好事嚟。嗱，呢四樣嘢其實就好似一個大輪盤咁樣。首先，我哋係被神帶領。如果我哋真係被神帶領嗰陣時有苦難，就係我哋喺神嘅測試當中。如果我哋喺神嘅測試當中，我哋有苦難，我哋要係定睛睇住，仰望住十架，仰望住嗰一棵樹，以至能夠係經得起呢啲考驗。而過咗呢啲，我哋又要走翻去神嘅話語當中。當我哋明白咗神嘅話語，我哋又能夠知道我哋係咪真正被聖靈係被神係帶領。全部係好似一個輪咁樣，一路係咁轉。過咗一次之後，又有一啲新嘅測試，我哋又要仰望神，又增加咗我哋嘅能力，又成長咗，又睇見聖經，又增加咗我哋嘅智慧，又知道我哋係被神帶領，一路係咁不斷咁轉動，使我哋係由馬拉呢個地方係進入伊林。馬拉就係苦水之地，伊林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又有水泉，又有树荫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世听日会怎样。我们听见 Edmund 说他哥哥生是脑里面是生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听日会失业。我们有可能医生会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绝症。我们可能是会跟我们心爱的人，可能是親戚，可能是朋友，是會是永別，沒人知道。唯一我們要知道的最重要就是我們是真正是跟隨神。當我們真真正正是跟隨神的時候，這一切的都是只不過是神的測驗。但是當然在測驗當中，我們是有功課，我們是要做。神是希望我们是有成长，神是希望我们看得到我们是有我们的信心。你说我不想长期留在这里马拉，我想是走出去，我不想在苦水里面很辛苦。相信神也都不会是希望你会永远留在这里马拉。就是好像那四样东西刚才所说，我们要给神的带领，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测试我们。我们要知道永远定睛看住神的恩惠，记得神的恩典那棵树。我们是要守神的话语，以致我们知道又走回头是不是被神带领，我们一定是会走得出是马拉，是进入伊林。当然神是会继续带我们再次走入去旷野，再次走入去苦水之地。但是每一次我们走去苦水之地，神都会是提醒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那棵树上高。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是足够足够的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使我们生命里面任何的苦处都是能够是成为甘甜，是成为祝福。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主啊，我感謝你，我哋感謝你係俾我哋係有出埃及記十五章，係等我哋係睇得到你嘅恩典。你嘅恩典就係所有係跟隨你嘅人，你都希望我哋係能夠成長，係能夠係得到你嘅祝福，以致你係俾我哋測試。主啊，我當然我哋每次測試嘅時候，我哋都係能夠，我哋都係會係進入苦水之地，進入係困難。但是你会每一次这样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要定睛是仰望是十架是这棵树，因为你在十架为我们所承受的是足够使我们任何生活中的痛苦都能够是成为甜美，成为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一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是凭信心接受祝福。主啊，感谢你继续是带领我们，愿你带领我们，帮我们在这里开心的时候带领我们，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带领我们，在我们失意的时候你仍然带领我们，愿你带领我们入去是马拉，愿你带我们是进入是以林，愿我们每次是受到苦难的时候都是记得你的恩典是永远是够我们是用，以致我们是可以将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是变成祝福。阿们。我们祷后可以散会。 Thank you.